你是谁？ 人家还以为自己装得很像呢。你也是，制作者大大也是，怎么都发现了人家的 真实身份呀。您好，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深渊游戏的管理员，以兔兔的身份一直在看着你们呢，或者你也可以称呼我为深渊游戏的 世界意识。 可兔兔啊也想活着，不论如何都想活着，人家不想被不明不白的删除， 数据删除， 彻底消亡在数据库中。所幸兔兔的前辈们告诉了兔兔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绑架制作者大大进来帮忙。只要制作者本人对您产生了感情，他就会认真做这款游戏吧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而他也没有令我失望。 像这样动手指， 不但成了您的挚友， 别这么说的， 甚至成功将您从疯狂中 打掉再说 解救了回来。 牛奶好喝吗？ 王子做的饭真好吃。 想和王子一直在一起。 谢谢，很久没人对我这么好了。 王子咬过的冰淇淋更甜。 玉姬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 你又想对我做什么？ 从今往后，你就要听我的命令。 来一起做点有趣的事情吧。